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心想我就是我，足球场上喊了话，摔打了站起来，痛不嫌多，失去了不必太难过。谁在说说不够，我爱唱你的小红歌，就这一天我站在右，我也会站在左，左邻右里一起合合作。好朋友就像便利店，24小时全天候时间，看这里一天那里一天，在你的身边。 啊，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找把油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。 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手把油条通通的感受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